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入学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八宝金殿上一番唇枪舌剑呢、本来众臣对于三才道人张清风啊不太敢多说什么，结果呢半路杀出个成王朱祁钰，他是心直口快，年轻气盛，跟这王振和张清风展开了一番辩论，这朝堂上啊成了炒蛤蟆坑了。最后还是于谦出班奏本，这才让局势啊缓和下来。成王啊说不过那两位，气得直哆嗦，在旁边喘着粗气在这歇会儿。此时王振在皇帝身边非常紧张，他知道于谦手里边还攥着他的小辫子呢。王振心里头叫苦不迭呀，心说话，我呀真是高估了哈里木，低估了于谦呢。这个哈里木，人都说嘴巴没毛办事不牢，他可好，胡子眉毛一大把都会连一块儿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。那于谦是好惹的吗？铁箭头运不出去，你就运不出去呗，你跟于谦显摆什么呀？回头你要报复也行，你手底下倒利索点儿，一群正规军啊，抓不住一个文官，最后闹着鸡飞蛋打，还把我给装进去了。王振呢很怕于谦说起这件事儿，他自己心里头也在暗自思忖该怎样应付。朱祁镇见到于谦很高兴啊，这可是一位重臣，一位名臣，当然也是一位直臣。于谦说，国教不国教，国师不国师，怎么讨论都离不开一个基本原则，那就是对国有利，对民有利。朱祁镇点头，于爱卿说的对，那么这两年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案工作，你有什么向朕禀告的吗？于谦手举牙牌再次行礼，当然有，吾皇万岁，谦不才今次回京要为山西河南百姓请命啊，万岁蒙先帝之德，现在河南山西两省都已经积蓄了数百万斤的粮食，可以说府库充盈，可是臣在两省走访发现仍然有很多百姓生活困难，特别是一些鳏寡孤独之人呐，也就是弱势群体吧，国家应该给予重视。谦恳请陛下法外施恩，在每年的三月呢增设放粮之日，先给豆子高粱，再给小米麦子，秋后偿还。如果百姓当中啊谁是年老有病，家中无有男丁者，应该予以免除，就不用还了。 陛下请想，如果百姓都能吃饱饭穿暖衣，国家焉有不兴之理呀。此言一出，大臣们纷纷暗挑大指，听听，这才是朝堂上应该有的声音。于谦接着说，州县官吏按理说任期已满，一般都该正常升迁，微臣希望加上一条啊，如果预备粮不足，那就要延缓升迁。哎，多子把粮食筹集够了，多子你再离开蜀地，免得这些地方官不为民做主，成天混日子，人浮于事。不知万岁意下如何？朱祁镇点头啊，冲着吏部天官王文一点手，王爱卿，朕觉着于谦说的在理，这事儿啊归你们吏部管，朝会之后你跟于爱卿商量个具体的法子，报与朕知。吏部天官王文领旨。朱祁镇跟于谦说，于爱卿啊，你是国之重臣呢、啊、爱卿回京，一方面报备工作，一方面呢也要注意休息，朕对你十分倚重啊。于谦赶紧谢恩，感谢皇帝的关照。这吏部天官王文啊就说上了，岂止是满朝文武啊，京城百姓也都十分仰慕于大人，这几天呢民间正在传唱于大人入京之时所做的那首诗呢。朱祁镇一听来了兴致了，哦，于爱卿进京之时做了什么诗啊？于谦有点脸红，陛下，那是臣看到京城市井繁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有感而发啊，随口吟了那么几句，哎，不成为诗。朱祁镇说，好啊，你不要谦虚嘛，今天在殿上你且送来让朕也听听。于谦说，陛下这就不必了吧，臣文采有限，不敢献丑，还是跟陛下说些政务要紧。哎，不耽搁不耽搁啊，朕一定要听听你这首入京的诗。好吧，臣是这样写的，捐怕蘑菇及献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，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驴言话短长。驴言就是古代的门啊，代指老百姓的意思。朱祁镇听完是频频点头啊，好诗啊啊！两袖清风朝天去，这果然是于爱卿的品格呀啊！皇帝说好，满朝文武所有人都跟着点头。有的认为于谦这诗写的是好，哎，有的人认为啊，从这诗当中能够看出于谦的品格，还有的那是因为皇帝说好他就跟着说好，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。若干年后，这首诗当中就诞生出一个成语两袖清风，哎，这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，而两袖清风最初指的也就是于谦呢。其实于谦不爱听大伙在这啧啧称赞，你们夸我这诗有什么用啊，我这还有一大堆事情要说呢。于谦再举牙牌打断众人的喝彩，万岁，臣还有本章上奏啊。王振此时在皇帝身边啊已经冒了半天冷汗了，他一看这于谦说起来没完了，这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弹劾我了，看来今天啊皇帝对他也是青睐有加呀。不行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于谦说出来。他赶紧呢给这殿下的鸿胪四卿使个眼神，鸿胪四卿心领神会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官啊？这个官呢是个礼官啊，有点像这个策划人主持人的意思啊。这鸿胪四卿高声宣唱啊，时辰已到，请万岁回宫。是啊，这都说一上午了，哎呀，皇帝跟这儿坐了大半天，也不能老陪你们呀，该用膳了。朱祁镇也觉得累了，把袖子一抖，于爱卿，诸位卿家，朕今天有些累了，关于国师国教之事咱们改日再议啊。列位有何本章 报与六部查看。众人跪倒口呼万岁，这朝会就结束了。嘿，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于谦心说，我这还好几件事没说呢，皇帝下班了。没办法呀，于谦只得跟着群臣退朝了。安下于谦不提，单说王振，哎呀，这王老都堂啊，好长时间都没这么紧张了。自打太皇太后悉心修道，内折三阳，老的老，死的死，他可是一手遮天，把持朝纲啊。满朝上下除了成王他撼动不了，其余人等啊他都不放在眼里。没想到今天他真害怕呀，前后心都湿透了，心说多悬，差点被于谦告上这一状。那位说了，那下了朝他就不怕了吗？你看呢，制度就是这样的，朝会议论国事那是公开的，下了朝就凭于谦见不到皇上，哎，除非皇帝是单独召见，否则呢你要跟皇上沟通，那你就得写奏折。于谦是兵部的官员，奏折上交到内阁再到皇帝手里，要批红要盖章，那就绕不过去王振了。所以啊，只要下了殿，王振呢就不怎么担心了。单说这天晚上把皇上伺候得了，王振回到自己的府上，把喜宁叫过来了。喜宁啊，哎，老祖宗，去下我的名帖，请徐成徐大人到府上来一趟。喜宁啊把嘴一撇，哟，老祖宗，跟徐成您还客气啊，他可是咱的人，再说了，他一个五品官，您还犯得上写帖子呀？叫他来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这喜宁话音未落，王振举起手来就是一个嘴巴，这大嘴巴抽着，把喜宁扇的原地转了个圈，扑通一屁墩儿坐地上了。这小脸蛋上啊，顿时就出现了五个手指印儿。喜宁是真不含糊，他迅速从地上站起来，揉都不敢揉一下，垂手站立，是低头认错。老祖宗，喜宁错了，惹老祖宗生气了。王振呢，抽完这嘴巴一点没生气，他自己慢悠悠的烧着水泡着茶，跟喜宁说呀，别觉着自己怎么着了，到什么时候宦官也不是官，人家能来呀那是给咱面子，什么时候你都得搭着一个请字儿啊。喜宁是频频点头，老祖宗，喜宁知道错了，喜宁这就去请徐大人。王振呢继续在这泡着茶，喜宁拧的拧的走了，心里头还琢磨呢，这个老变态，我看你平常挺耀武扬威的，怎么这会儿装起孙子来了？你看这就是油梭子发白短练，王振要保持低姿态不是没道理，你成天耀武扬威的啊，跟谁都拿鼻孔看人，那你还怎么教人呢？你这是要求人办事儿，就得有个态度，所谓不怒自威嘛，身份到了你越谦虚对方越恭敬啊，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嘛。还有一点，王振的内心也是很自卑的，你听他说了，什么时候宦官也不是官，哎，其实这是很多太监的内心写照，他们比起真正的读书人呐、啊，真正的这些朝廷命官呢、啊，心里是极度自卑的，所以他们才更加的变本加厉要夺权嘛。王振今天要请的这个徐成是何许人也呢？这个咱们也得交代交代，此人将来跟于谦还有不少对手戏呢。徐成字元玉，是南直隶吴县的人士，大概就是今天江苏南京附近啊。史书记载啊，此人有些个怪才，不仅能诗善文，而且精通天文和数学。没用啊， 中国古代不太重视科学啊，你看那个科举考试没有理科，全是文科。这徐成呢，他就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的能耐没地方使。他是宣德八年的进士，给封了一个翰林院的庶吉士。徐成很不满意呀、其实这个翰林院可了不得，专门掌编史册，起草诏书，属于皇帝的顾问呐、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啊，但是呢还兼有一部分秘书的工作。明朝的翰林那都被视为清贵之选，有名声有地位，可有一样，官小。翰林院是五品衙门呢、所以徐成呢不太满意，他觉着我怎么着我也得是一二品的大员呢，我做一个小小的翰林有什么出息啊？可是在当朝晋升之路不好走，要走必须有靠山，所以他才投靠了王振。这天晚上啊，喜宁带着徐成就来到王振的府上。 哎呀呀呀呀，徐大人，这么晚了还请您来到寒舍，咱家这心里也怪不落忍的，大人多多包涵了。 哎呀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，折少我徐成了。 好，如此说来那就不客气了，里边请。 里边请。 徐大人请饮茶。 有劳公公。都堂大人，不知银叶唤徐某来有何事找我？ 袁玉啊，咱家知道你跟于谦曾经同派于陈汝言的门下，算是同窗，关系还不错吧？ 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跟于谦确实同窗过一段时间，但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深交。这两年于谦在外巡案，人家属于封疆大吏，我一个小小的编修，人家怎么可能搭理我呢？都堂大人，您可千万别多想啊。 这次于谦回京，你们有见过面吗？ 没有没有，小陈跟于谦已经彻底断绝联系，哪能有什么来往啊。 不必紧张嘛，我正是看中你跟于谦的这层关系。 是这样啊，那都堂大人你有什么吩咐呢？ 既然这回你还没见过于谦，那不妨就去拜访拜访他，我给你带份见面礼。喜宁啊，去把册子取来。 是。老祖宗，这册子您是要 交给徐大人呢？ 徐大人您可拿稳喽，这册子呀可有点重啊。 都堂大人，这个是…… 不瞒你说呀，咱家在朝中有些朋友，礼尚往来，互相关照，本是人之常情，可是总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，有的说咱家结党营私，拉拢朝臣，还有的说咱家仰仗皇恩，干预朝政。这么说也对，咱家确实在万岁爷面前有几分面子，谁有个大事小情的想通融通融，也就走走咱家的通路，老了人多了有点记不住，就列了个册子，诸位也都签名画押了。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阉党。 哟，这什么破名啊，真难听。 所有的人都在这上面了。徐大人你有福啊，多少人想看想要咱家这本册子都得不着呢。 都堂大人，这小陈何德何能，这册子放我这不合适吧？ 所以我让你拿好了呀，这册子沉，压手。 小陈不懂，您把这个交给我，还让我把这个册子交给于谦当见面礼，这是什么用意啊？ 收着吧，咱家不让你白拿这份礼。你扶儿过来。 好，小陈遵命。可是正像刚才所说，其实我跟于谦也没有那么深的交情，所以于谦能不能就范，这还真很难说呀。 这礼我可给你备好了，那接下来就看你的本事了。 好，陆唐大人。 徐成收下了王振的花名册，心情十分沉重啊。这册子那就是王振结党营私的证据，这上面可老了名字了，都是六部九卿朝廷的命官，他们都加入阉党了，有的还拜了王振为干爹。那位说了，徐成不也是阉党吗？他没在这个册子上签字画押吗？哎，徐成是阉党不假，但是他是拐弯加入的，就凭他的品级想上这个名单都不够格。所以今天徐成接到这个册子那是受宠若惊啊。他稳了稳心神，哆哆嗦嗦把这册子装好了，又回到家里带上几瓶好酒，怀着忐忑的心情出了门。一拐弯啊，徐成找于谦来了。咱们下回再说。 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袖。一曲英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传奇书场》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。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酒足杯欢离合，几杯云端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

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，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言志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翰林院庶吉士徐成带着王振交给他的任务来拜访于谦。于谦在干嘛呢？此时啊，于谦正在写一封回信。原来今天下朝之后，于谦的心情很不好，他感觉到皇帝朱祁镇很年幼啊，满朝文武除了成王几乎都在王振的淫威之下不得翻身，而成王又很年轻，政治经验不足，很难扳倒王振。于谦心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儿都没在金殿说上话，一个就是铁箭头一案，还有一个就是黑虎一案。于谦呢，正在思索下一步怎么办呢，他收到了山西按察使萧夫林的来信，信中说了，截获的这批铁箭头现在已经啊有了结果了。经过这些天的查访，发现各府库并没有武器流失，而且这批铁箭头呢规格统一，质量上乘，好像跟我们自己常用的那些还不太一样，还大着一号。所以萧福林初步下了一个判断，说这批铁箭头应该不是遗史，也就是说呀，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呢在一些旧战场啊捡的呀，或者什么地儿挖的，这些是单独打造的武器。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同小可，所以萧福林就写信禀明于谦，请示下一步怎么办。于谦这心里啊咯噔一下子，心说这问题严重了，这就说明啊，有人是专门制造武器给瓦剌运输。如果能够批量生产，那就说明在山西境内离着松林口不远的地方应该就藏有兵工厂。这个事儿涉及国家安全，必须立刻查办，耽误不得。于谦呢，略加思索，先给萧夫林回这封信。他指示萧福林，首先一定要再到各个兵营府库再走一遍，再次确认一下各驻军有没有遗失兵器，有没有嫌疑人物。这个查访一定要做得非常的谨慎，然后呢要通知各个关隘加强盘查，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是立即扣押，甭管是谁的手谕啊，就是玉皇大帝的旨意，保驾护航都不行，必须是禁止武器外流。还有马上联合工部刑部的官员共同起草文件，得禀告皇上。于谦呢正在这写这封信呢，还没等写完，刘安进来了， 老爷啊，外面有人求见， 说是你的同窗好友，叫徐成徐元玉。我看今天有点晚了，我就让他明天再来。他不干，他说带了几瓶好酒，非要跟您叙叙旧。我知道您忙，但是他又太热情了，说什么不走，所以我来问问你，你看见还是不见呢？于谦听到这儿，心里一动。你说谁？徐成徐元玉。好啊，他来得好。刘岸，你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。啊，好嘞，老爷，我听您吩咐啊。那您可快着点啊。刘安回去前厅招呼徐成去了。于谦呢，略加思索，他把刚才给萧福林写的这封信呢，叠起来藏好。他拿出纸笔，又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，放到卧室的抽屉里了。然后这才更换了衣服，来到前厅，一看呢。正是徐成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元玉兄，这是哪阵香风把你吹来了啊？哈哈哈哈，快到里边吧。这徐成啊，等了半天了，刘安对他不冷不热的，他正有些尴尬，手脚没地儿放呢。没想到于谦这么热情啊，他这才把心放下来。跟着于谦到了里屋，徐成说，老弟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哦。你看看，我带了几瓶好酒，还记得吗？当年你上任的时候，哥哥就是用这酒给你践行的，哈哈！你这一走啊，就是两年多呀，于兄甚是想念呐。今天你有什么公务，你也得放在一旁啊。咱们哥俩是一醉方休。好，于谦朗声大笑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个爱酒的毛病啊，我看是改不了了。行，今天小弟就陪你好好喝点。刘安呐，看看再给垫对几个菜。是，老爷。不多时啊，酒菜备齐，于谦徐成是推杯换盏，谈风弄月，这就聊了一个多时辰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于谦和徐成这脸上都红扑扑的了。于谦呢，有点喝不动了，可是这位徐成徐元玉酒性正酣啊，他向于谦是频频敬酒。 来来来，干杯。干。 哎呀，喝不动了。元玉兄啊，我真是好久都没怎么喝了，不胜酒力了。 廷烈啊，这可不是你的酒量。当年我在给你践行那会儿啊，你可是连干了三大碗，毫不在话下呀。 这几年忙于政务，喝的少了，不像你呀、啊。这小日子，我看过得还行。 行什么呀？哎，不瞒老弟说呀，我这心里头憋屈啊。 是吗？你可从来都是乐天派，这我可要好好听听了。 哎呀，我正要跟你好好说说呢。来，先把这杯喝。 哎，我可真喝不动了。 哎，你行呢，来来来，喝。 好好好，我喝我喝。来，听听你的心事。 哎呀，你说，兄弟，我这点出息吧，其实你心里都有数。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吧，怀才不遇，也不是我徐某恃才傲物啊。当年咱们俩在老尚书部下同窗的时候，你也曾见过于兄我那本事。 是啊，袁玉兄啊，位置山东水患，你还真是给我上了一课呀。 这水啊，太大了，依我看呢，应该开支流，水才能更快地排走。要不然，如果明天再下雨啊，黄河恐怕有决堤的危险。 袁义兄啊，开支流真的能更快排水吗？ 我想是可以的，因为 不可能，你再怎么开支流，排水的面都是一边的，那不是一样的吗？开支流耗费人力物力不说，还会耽误时间，不妥不妥。 大人，您让徐成把话说完吧。哎呀， 你到底有何高见呢？ 你们随我来。 大人，我的法子你若不信，咱们来做个试验。你看，这两个水壶是一般大的，我在这个水壶上开一个大孔，在这个水壶上开五个小孔，咱们保证孔的面积一样大，咱们来看看排水速度是不是一样快。 嗯，也好。 袁义兄啊，那一次这满朝文武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呢。哎，你可还记得他们那难以置信的表情啊？啊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如此惊讶呢。哎， 可是翰林院庶吉士这个位子呀，我就像让人拿了钉子给钉住一样，不动喽。 哎，可惜呀，这官员升迁从来不是唯才是举。今天早上朝堂上我还向皇帝奏本，两省府县的官员不给国库交足预备粮的，不要让他们升迁，省得都拿自己的官位当跳板，一门心思的往上爬。 我听说了，今日你在朝堂之上深得万岁器重，我看呢，满朝的文武敢说真话还能立于不败之地者，唯你廷义一人也。 啊，袁义兄啊，你要说起这话倒是把小弟的心事给勾起来了，来，给我再饮一杯。 哎呀，这就对了，来，走着。 这二位啊还真没少喝啊，把徐成带的酒啊都喝完了。于谦又让刘安从自己家把存的酒取出来是接茬喝，酒是越喝越少，舌头是越喝越长啊。两个人就聊起了当今的时局啊。徐成说，廷义啊，你知道我为何贪恋这杯中之物？我那是借酒浇愁。这话只能跟你说，现在的大明江山呢，那就是在吃前两朝的老底儿。若不是仁宣两朝太后英明，皇帝勤俭，内阁有力，政治清明，哪能有现在这么富足的国库？可是就你走的这两年呢，官场之风变了，太皇太后老了，不问政事了，每天念念佛，修修道，三阳老的老，死的死，哎，谁也镇不住这个王震了。要不怎么叫王震呢？啊，都把别人全都给震了。这家伙有手段，你知道愚兄我为啥不升官啊？混来混去还是在这翰林院站着文职，因为我不走后门啊。别人不知道，就我们这翰林院多少人都去走太监的后门，那升官发财扯快着呢。还有的为了巴结这个王震呢，把读书人的脸都给丢尽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翰林院有一位编修叫郭龙岩的？于谦说，我知道啊，此公须发茂盛啊，头发胡子眉毛都连在一起了，尤其是那一把胡子特漂亮，那咱们不都是管他叫美髯公吗？嘿嘿嘿，什么美髯公啊，现在啊成了光屁股鸭蛋了，他那胡子都给剃了，根毛不剩啊。是吗？为什么呀？哼，还不是献媚呗。据说呀，他去拜了王震了，人家不收，嫌他官小，他那品级比我高不了多少，人家王震呢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结果怎么样啊？他跑到人家王震的府门口喊干爹，还把胡子给剃光了。人家就问呢，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美髯公没胡子你像什么话呀？他说啊，我仰慕王老都堂的才学，我愿拜王震为干爹，爹没有胡子哪有当儿子的长着满脸胡子的，可不是吗？这王震呢以前也有胡子，当太监之后雄性激素急速下降，身体发虚，又白又胖，胡子也没了，这和大胖老太太差不多。这郭龙岩极尽谄媚之能事，你别说，真好使。虽然当场被王震给轰走了，可是怎么样，没过两个月呀，督察院出了个空缺，人家郭龙岩就从翰林院调去了督察院， 来个左都御史三品官，嘿嘿，一下就提了两品。不仅如此啊，那督察院的那是肥缺啊，纠合百官，提督各道，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，那还了得吗？他们的职责就是给别人挑毛病，哎，他嘴巴动一动，有可能皇帝就给你降罪。所以你想想，谁要让他盯上，手里抓点把柄，那就得扒层皮呀。所以这小子牛了。现在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，我还跟以前那样打招呼呢，我说郭兄你好啊，人家压根儿没勒我，大不大样的过去了。哎呀，我心想着呀，这就算不错呀，要是哪天他想起来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什么地方让他不舒服了，不高兴了，哪天再参我一本，那真够我喝一壶的。所以啊，不搭理我挺好，我离他远点吧。这两个人是边聊边喝呀，已经没有酒了。徐成啊，喝得太多了，起身吐了好几回了。于谦也是昏昏欲睡。这个时候，徐成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看着于谦，从包裹当中啊，他就拿出了那本花名册。 哎呀，廷玉啊，哎，我今天也不能白来，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，来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 啊，袁义兄啊，这是， 这就是那老奸贼王振的花名册，看看。满朝的阉党全在这儿 啊。袁玉兄啊，你怎么会 老兄还是有两下子的，不瞒你说呀，这也是我吐出来的 啊。 老贼的花名册一共有两本，一个正本，一个副本。正本放在他自己的卧室，副本呢放在他府内后花园的藏经楼上。上个月王振不是过生日吗，我们翰林院一帮人都过去拜寿喝酒，我呢假装肚子疼没喝太多，那天又有几位老编修在上面签了字，等到半夜他们都醉了都睡了，我就偷偷的上了藏经楼，嘿嘿，这个东西就到我手了。 我说袁玉兄啊， 嗯，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、啊！那王振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不找吗？ 他敢，这东西是他的罪证。历代君主最忌讳什么？就是结党。他如果要找啊，那也是暗着找，明目张胆的找着，传得满城风雨，那不是自掘坟墓吗？ 他要是知道这册子在你这儿，我看你这小命都不保了。 不会的，我一个小小的庶吉士，他怎么想也想不到我头上啊。哎，倒是那个喜宁啊，听说因为这件事儿，让王振打的在床上躺了一个月， 是吧？ 该，这该死的奴才，你说怎么不打死他呢？ 哎哎哎，我说袁义兄啊，那你今天把这花名册给我送来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口大黑锅，让我给你背呀、啊？ 廷义，你说什么话呢？徐某是不才，可中间善恶我心里还是有数的。满朝文武，只有廷义你敢和王振分庭抗礼。贤弟啊，愚兄才疏学浅，官非言轻，今日将冒死偷出的花名册给你，就是为了早日铲除阉党。 于谦接过花名册给徐成行了个礼呀、啊， 如果朝中人人都像徐元玉这般深明大义，何愁阉党不灭，王振不除啊？徐成接着说，贤弟，这本册子绝对是如虎添翼，再加上你手里的那张牌，我看就这次回京，你就一定能扳倒王振。于谦听到这一愣啊，我手里的牌，我有什么牌呀、啊？老弟，你别装了，现在都知道，王振私通瓦剌，那封手谕让你给拿了，你说你还瞒着哥哥我，哥哥可把命都交给你了，你可不能再隐瞒我了。你猜着了，王振的手谕的确在此。徐成一听，真的？哎呀，我刚才是瞎蒙的，我哪知道啊，我是听传言，是真的呀。你可别骗我啊，在哪儿呢？真是王振手谕吗？你拿出来给我看看。于谦一听，好你个怪才徐成啊，你还诈我呀啊。不错，小弟的确有王振的手谕，就为了这个呀，我差点丧失了性命。手谕何在呀？于兄看看，我可认识王振的笔迹呀，我给你判断判断。行啊，那你跟我来吧。徐成摇摇晃晃跟着于谦就到了卧室。徐成心说呀，这个手谕我见着了之后，我一张嘴我就把它给吃了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虎骑鸣啾啾，粉身碎骨，一曲烟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冷秋。一曲烟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衡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已